美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但必要的时候中国不惧怕反击。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北京出席彭博新经济论坛的外国代表团的时候说，中国对贸易谈判持积极态度，如中国一向所讲，不是中方挑起贸易战，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又说中国一直主动努力避免贸易战。习近平强调，中国希望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和美方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强烈热带风暴凤凰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凤凰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东海并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二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95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6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98.05元，升6.15元。腾讯控股333.6，升4.2；中国平安90.8，跌3毫；盈富基金26.75，升1.5；华夏沪深343.75，跌3毫；友邦保险77.3，升6毫；建设银行6.33，升6仙；雅高控股系报2.8，跌2.5仙；卡森国际2.63，升2.17仙。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24，英镑10.098，瑞士法郎7.87，澳元5.32，加元5.893，新西兰元5.027，欧元8.65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2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3,69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2美元，卖出1,46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港铁消息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就除咗机场快线啦、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喺今晚11点就会结束噶啦。咁啊，至于机场快线咧，喺晚上11点至到尾班车，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比较繁忙啊。咁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龙尾去到告士打道湾仔交汇处啊。咁啊，至于东隧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收费广场一带，而家都系多车。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系繁忙啦。咁啊，而家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住海富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同埋九龙出入口咧，仍然系不能够通车噶。咁至於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況啊，唔好意思，補充翻少少一啲港鐵嘅消息俾大家知啊。咁頭先講話機場快線啦，同埋港鐵啦。咁另外咧，而家有啲車站咧係需要暫時關閉嘅，西鐵線啦、東鐵線嘅紅磡站同埋大學站。東鐵方面咧就紅磡站至旺角站嘅服務係暫停，西鐵咧就紅磡站至尖東站嘅服務係暫停噶。輕鐵方面啦，咁輕鐵咧。751P 线咧就会由706线替代，仲有咧就系761P 啦、751、614、614P 咧就会改道行驶嘅。咁啊，至于而家个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咧，观塘道东行咁啊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交通繁忙嘅。而呈祥道嗰边啦，呈祥道西行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至到风力楼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

记过处分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学校咧，可能用一啲比较宽松啲嘅方法咧去处理嘅。嗱，咁啊，官立中学啦，咁啊，寻日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佢就发咗一张嘅家长信啊，因为咧，属下即系三十几间嘅官立中学啦，其实个教学嘅办学嘅团体咧，都系属于教育局嘅。咁根据咧呢一封嘅家长信咧，就系、是写啦，其实佢系明文去列出咧，学生系唔应该参与咧宣示政治立场嘅活动嘅。嗱，即系譬如即系乜嘢系宣示政治立场嘅活动咧？咁佢有写啦，包括咗系罢课啦、唱歌啦、嗌口号啦、拉人链啦，同埋其他嘅相关活动嘅，或者系派发政治宣传品。而如果咧有啲嘅学生咧喺校内举办活动啦，都必须系要先征得咧校方嘅批准嘅。咁此外咧，如果系着上校服参与校外嘅政治活动咧，可能会令人误会啊！呢啲活动咧系代表全校师生嘅立场，咁、那个信件就话咧并不适宜噶。咁、那个信咧亦都系写到啦，学校会继续按既定嘅校本训诂机制处理违反校规事宜嘅。咁、那个信亦都系再三写到啦，就系、是、近日有啲学生咧系故意阻塞铁路列车关门啦，跑出去马路咧阻碍行车啦，又或者系堵塞道路咧呢啲嘅行为咧，唔单即系非常危险啦，影响其他市民啦，更加系属于严重违规，甚至系违法嘅行为，系绝对唔能够接受嘅。嗱，咁啊，呢一封信咧系反映咗官立中学佢嘅办学团体教育局嘅立场啦。咁但系究竟其他嘅学校又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唔系都一律要对参与即系唔同政治活动嘅学生做一啲嘅记过或者系处分咧？嗱，大家点睇？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22日朝早11点，上个星期喺上水被砖头击中头部死亡嘅食环署外判工罗伯，佢嘅内地家属来港路祭，佢个仔认为施袭者要负上最大责任。 他手无寸铁，他只是为了上前一步获取那些最不理性的，我们把他说成最不理性的人的举动，他想把他拍摄下来。 中午12点，警方话为了确保星期日区议会选举可以顺利进行，当日会派足够人员在票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票站入边咧系会有足够人手去确保票站嘅安全，亦都系会喺票站嘅附近咧系作出一啲高姿态嘅巡逻，确保咧系唔会有啲人咧系意图系干扰一啲咧去投票嘅人嘅，千祈唔好咧系喺投票日咧系作出一啲嘅暴力嘅行为或者不当嘅行为或者骚扰他人去投票嘅行为，你咁样做咧，即系同我哋全香港700多万嘅人咧系对着干嘅啫。 下午3点，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再次进入理工大学劝喻学生离开。他估计现在有不多过10个中学生仍然留在理大校园里面。 剩下来的学生连见都不肯见我们，我们都感觉到工作是会越来越困难的。留在那些中学生的情绪都是波动的，那都是不稳定的。如果时间继续是耐一点的话，我们就担心他们的情绪会不会崩溃呢？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教育局呢一封信咧就讲话佢哋即系学生咧系唔应该喺校内举行或者系参加一啲宣示政治立场嘅活动啦，包括咗系罢课啊、唱歌啊、嗌口号啊、拉人链啊等等嘅。嗱，呢个就反映咗咧系教育局作为官立学校佢哋呢个办学团体咧嘅立场啦。咁但系譬如其他学校咧，嗱，如果大家都仲有印象咧，较早之前譬如有啲即系。 罷課咁樣啦。有啲嘅學校咧，佢都會表明嘅。如果有學生係要參與罷課嘅話咧，就第一必須要有家長信啦。咁第二亦都會安排咧啲學生咧，可能係即係喺禮堂啊，或者另一個課室入邊啊，參與一啲商討嘅。咁此外咧，亦都會留意到啦，有一啲嘅學校咧，曾經有學生喺翻學啊或者放學時間嗰度咧，就喺校門出邊咧係拉人鏈嘅。嗱，咁但係究竟即係當教育局作為一個辦學團體去牽頭，係認為呢啲嘅行為係唔應該嘅時候，並且係話即係學校係會按既定嘅校本訓輔機制處理違規嘅違反校規嘅事宜，咁呢個嘅立場對於其他嘅津校啊，或者係甚至係直資或者私立學校，又有啲乜嘢參考作用呢？譬如舉個例，第時拉人鏈會唔會係屬於一個叫做係可以記過嘅行為呢？電話號碼187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討論一下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啦津貼中學議會嘅當然執委，亦都係資深嘅中學校長咧，林日峰噶。林日峰校長你好， 你好，你好啊，陳 一鳴。首先想請教咧，其實官校呢一封嘅家長信咧，對於津校嚟講有幾大嘅參考價值啊？ 咁樣講咧，因為官校咧就而家嗰啲所有官校咧。政府就是他們的校管會，我們叫做即是等於我們的法團校董會，咁就變咗呢，係一個比較好直接嘅，咁即係佢睇曬咁多學校，所以佢嘅信息呢應該就亦都符合返政府啦，即係作為一個公務員嘅政治中立呢個信念啦，咁所以呢就我就覺得呢就呢個可以佢參考價值。不過至於其他譬如津貼學校或者是直資學校，咁因為我哋如果要定一啲嘅準則啊，或者我哋點樣處理問題呢，咁其實法團校董會呢就係一個最高嘅領導層嘅。咁至於點樣去執行或者點樣處理，同埋我哋講咗同埋執行性得唔得呢，咁呢啲呢我相信都係應該值得法團校董會去討論嘅。咁但係有冇定案呢？因為啱啱只出咗一兩日啦，咁所以就我諗未必呢咁快話所有法團校董會亦都有會議呢即時就去做呢、這個即係類似呢個官校咁嘅情況發呢啲咁嘅信函囉。 我想理解呢就當然官校佢嘅辦學團體就係政府啦，可以為政府即係直接去到辦㗎嘛。咁但係呢譬如以其他學校嚟講呢，咁佢嘅辦學團體就即係好多樣性嘅。其實辦學團體同法團校董會之間呢嗰個關係會係點樣嘅呢？尤其是處理到呢啲係講到話譬如學生係參與一啲嘅政治活動，咁應該係用一個記過啊、記缺點啊等等咁樣。其實啲辦學團體一般嚟講會唔會去到咁仔細嘅規定話俾嗰一間嘅學校嗱，你應該點樣去處理啦，點樣去做法啦，會唔會咁樣㗎？ 其實你講得很好嘅，因為咧，如果辦學團體咧喺而家個新嗰個嘅法團校董會條例裏邊咧，佢係講出學校嘅方向啦，同埋即係個教育嘅方針理念嘅。咁至於具體學校嘅執行細則咧，就應該由呢個我哋嘅法團校董會咧係去進行嘅。咁所以咧個分工係好清晰嘅。咁至於細微嘅工作執行性呢，就其實學校既有一啲嘅規範，亦都有啲規矩呢，其實可以呢就由校長呢同埋佢團隊呢就去執行。咁所以而家我哋遇到即係一啲政治嘅議題呢，咁其實大家可能我哋要再細心啲去睇個問題呢，其實我哋成日都話政治嘅即係一啲嘅活動行為呢就唔好入到校園。因為呢度會導致到呢可能大家有一啲唔同嘅政治嘅即係個理念呢會出現咗爭拗嘅。咁呢個我哋好難處理啦。咁但係呢亦都可以咁講，就咗啲我哋社會嘅議題作一個學術上去討論呢，咁其實喺一啲科目上可以執行到，亦都可以去嘗試嘅。但係我哋都應該互相嘅尊重同包容呢嚟去討論。咁所以呢係課題上嘅嘢呢係討論呢，其實我相信教育局呢都好已經講返咗好多次啦。咁呢個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但係啲活動包括可能喺社會上有嘅行為都搬入學校呢，其實呢個對整個學生個成人發展啊，或者大家嗰個 睇法唔同嘅时候呢而引起一啲冲突呢，咁呢个我哋係绝对唔想见到嘅，其实就係、 是。嗯，当然啦，即係而家我哋嘅讨论呢就係因为最近嘅反修例嘅事件啦而引发啦，咁、即係所谓即係政治活动嗰样嘢，如果係摆返落去反修例事件嗰一个嘅框架上面呢，相信会比较容易理解啦。咁、但係如果当我哋将呢个咁样嘅規則或者規矩再广泛去到应用嘅时候，其实我哋条线应该点画呢？因为如果你话讲话即係宣示政治立场的活动，好老实讲，即是有一些人呢亦都会说，譬如一些我们叫做环保的议题的，譬如气候变化议题的，它本身亦都会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的，即如果譬如在外地来讲，譬如即亦都恕我即抽空地来讲，如果有一些学生他在校内举办一些跟气候变化相关的宣示立场的议题，譬如就是较早之前有一位的少女，她就住气候变化议题发起咗一个嘅罢课，亦都有一啲嘅国际学校嘅学生咧系响应嘅。咁如果系翻到呢一个咁样嘅场景嘅时候，咁学校应该系点样处理咧？点样去界定乜嘢叫做宣示政治立场咧？ 嗱，呢度我哋真系冇呢啲特别嘅经验喺度。不过你话如果讲紧环保一啲嘅议题啊，或者政策咧，咁其实确实系有呢啲嘅课题咧可以系讨论嘅。咁、当然啦，你头先举个例子咧，系已经影响成个全球啦。咁嗱，因为佢如果呢个动议咧，咁而导致到呢个行为咧，有啲基本上系我哋讲紧政治咧，其实我哋作为一个中立同专业咧，我哋系凌驾唔到嘅。 嗯。 咁所以正正个困难就喺呢度啦。 嗯。 咁如果我哋要干预或者做咧，有人又话我哋咧有政治嘅倾向，甚至乎咧系打压嘅。咁、所以我哋话唔希望发生呢，其实就唔希望有跟住个后续嘅错误出现㗎嘛。 嗯。 所以我諗整个社会呢就要容让我哋喺教育里面呢係发挥嘅专业。我哋可以同学生去傾呢啲政治嘅课题。 嗯。 或者喺从咩角度去睇呢啲问题。咁呢啲呢喺个学术学理上面，大家呢喺个教师一个持中肯嘅立场，一个专业嘅水平去同学生去分析讨论呢，咁呢个一直呢都係持守呢个专业上係冇问题嘅。不过大家如果去咗个政治嘅行为出现咧，哪怕就系基本上学校无法处理嘅，咁、你睇到而家成个社会都无法处理啦，系咪？ 系。 咁你点样可以喺可以依赖个学校去处理咧？咁啊，咁况且而家都讲话我哋有啲训规则去执行，嗱、呢个咧亦都得意，因为训规则由学校已经喺度嘅时候都有噶啦嘛，系咪？咁而家我哋处理咧。大家就可能將嗰個學生一啲違規嘅行為咧，就再加上咗落去一啲政治嘅議題裏面。 嗯， 咁所以令到嗰個訓父嘅規則去執行嘅時候咧，大家已經再勾多一層咧，就係個政治嘅議題啦。 嗯， 咁所以最難度咧就喺呢度。如果我哋撇開曬政治嘅議題嘅話，如果有學生無故地做一啲行為，令到人哋不安或者係唔舒服嘅。亦都有违佢作为一个学生嘅身份嘅时候，我相信大家係好乐意见到学校呢係要跟进呢件事件㗎，係咪？咁但係大家就问呢、這个可能係有政治嘅取态嘅时候呢，咁就难以照变咗呢，学校執行呢就有另一种嘅说法呢，令到学校唔知点处理啦。 嗯，林校长，即係当然难啦，明白嘅，即係学校以后艰难啦，不过总係个情况就係摆喺面前呢，要諗办法啦嘛。譬如举个例，即係我唔知道以学校一般嘅规矩系点样呀。譬如举个例，如果嗰一位嘅学生佢犯咗一啲系违反法律嘅事件嘅时候，咁系唔系佢返到去学校都一定要加诸一啲校本嘅惩罚呢？譬如系记过记缺点之类。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话佢系参与一啲宣示政治立场嘅活动，但系其实严格嚟讲呢，佢冇违反香港嘅法例㗎喎。譬如如果佢拉人链，佢唔造成一个道路嘅阻塞嘅时候，咁即系似乎喺如果佢系冇违反到法例，又或者佢系唱歌，佢又冇违反到香港法例嘅时候，咁系唔系都系代表即系而家可能系个社会嘅气候系要求学校对呢啲嘅学生加以记过或者系记缺点等等嘅处分咧？ 嗱，我就唔睇到佢零同一嘅关系嚟，即系yes or no。嗱，如果真系违法咧，一般嘅话嘅处理好简单嚟啫。咁真係呢，如果係由警察即係捉到啦，咁亦都有機會送上法庭去裁決嘅。 咁我哋一个我哋应该学校嘅概念咧，就冇 double punishment， 即系冇一个双重罚则嘅。 嗯，即系唔一定话佢出边即系为咗法，佢上咗法庭，跟住翻嚟学校都仲要，譬如用开除学籍啊，又或者系记过啊等等咁样嘅。 开除学籍是一个好严格嘅一个规矩嚟嘅。 系 嗱，咁如果佢系违法咧，法庭已经判咗佢有罪咧。其实佢已经承担咗个罪行啦嘛， 嗯， 咁就同学校应该冇理由有再有个关系喺度噶嘛， 系 啊，咁所以咧，我哋应该系再担心佢，佢如果接受咗呢一个处分之后，啊，可能系真系一个惩教嘅过程嘅，咁其实佢已经完成咗佢嗰个嘅错误啦嘛，亦， 嗯， 都得到佢应有嘅惩罚啦， 嗯， 咁其实最有问题啫，佢如果真系翻学校。其实佢点面对群众同埋佢朋辈啫嘛， 嗯， 咁呢度我哋嘅干预咧，其实就系做辅导嘅啫。 明白。咁另外第二个场景咧，我头先讲到嘅，即系一啲冇违反香港法例嘅，但系政治性嘅活动，譬如拉人链啊、唱歌咁样。 嗱，呢啲咧都系我哋而家好新去见到嘅嘢。不过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实拉人链佢唔阻人嘅话咧，一般嘅学校咧，我见到主要咧都系希望佢安全翻嚟。 嗯。 因为你拉人链咧，其实你有个政治诉求嘛， 系 而有政治嘅光谱唔同嘅时候咧，其实就最担心佢喺外边咧引致嘅冲突，而有人冒犯， 系 或者佢忍唔住去冒犯人哋， 系 嗱，我哋作为学校咧，就最紧要第一就安全， 嗯， 第二咧家长会责成咧就话点解佢会着制服课喺度拉人链，你哋都唔去帮佢啊咁，嗱， 嗯， 我哋要向家长交代， 嗯。 咁所以我哋要点处理呢，其实我哋都尽我哋嘅能力呢，係应该让佢尽快返回学校。 明白。 咁我哋去帮佢。但係亦都我哋担心呢，而家有一啲人或者有啲鼓吹嘅地呢，就可能令到有啲同学唔返得学。 係。 嗱，呢个呢就我相信应该普罗大众市民应该话俾大家听，呢，這个唔应该接受。 明白。呢，這个就係要另一个处理啦。多谢晒你林日峰校长，唔该晒。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话，星期日区议会选举日，警方会派防暴警察驻守票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有足够人手派驻票站，亦都会安排警员在票站附近地区高姿态巡逻。强调大部分市民希望星期日可以和平投票，呼吁投票日不要有不当同暴力行为，否则是同香港700万人对着干。邓炳强表示，选举日会因应不同的风险评估，安排不同的人手处理，警方亦都已经作好准备和有不同的预案，应付有机会出现的情况，确保区议会选举不受干扰。网上流传在区议会选举当日，如果投票站在开放3小时之后无法继续运作，选举事务处会以投票头3小时的选票数目计算选举结果。选举事务处表示绝无此事，强调不会在选区投票未完成之前计算选举结果。选举事务处表示，星期日的投票时间是上午7:30至晚上10:30，总投票时数是15小时。如果当日有投票站因为突发事情而无法运作，而投票可以在个半钟内恢复，投票站的开放时间会在同一日作相应延长。如果投票站未能够在个半钟内恢复运作，有关投票站的投票会押后到12月1日。足总表示，原定在今日至星期日举行的大部分赛事将会延期举行，补赛的详情将会在落实之后公布。足总表示，涉及的包括甲组、乙组、丙组、赛马会女子联赛和赛马会青少年联赛的赛事。由于预计各球场附近的交通或者受到影响，为了减低球迷、家长和球员前往和离开球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不便，因此宣布延期。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希望和美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但必要的时候中国不惧怕反击。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北京出席彭博新经济论坛的外国代表团的时候说，中国对贸易谈判持积极态度，如中国一向所说，不是中方挑起贸易战，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果有必要中国会反击，又说中国一直主动努力避免贸易战。习近平强调，中国希望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美方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二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近龙翔道游乐场。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跟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咧都排到近龙翔道游乐场。之后提翻大家，九龙区嘅封路安排，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咁喺港铁嘅服务安排方面咧，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仍然都系暂停，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继续系关闭噶。咁而家港铁系提供了一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的11点结束。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湾仔交汇处，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西湾河。咁而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喺路面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桥面灯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马仑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加士居道。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滨景花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PMI 采购经理指数点解佢咁重要？ 采购经理评价个未来经济嘅走势，咁通常系基于五条问题嘅啫。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面对而家嘅政治环境啦，咁可能咧有唔少嘅中学生咧都有参加一啲即系社会上面咧各式嘅政治活动嘅，即系无论系唔同嘅政治立场嘅政治活动。咁究竟学校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啊，究竟系咪应该用一个即系惩戒嘅方法去处理啊？定系点样咧？同埋喺校园入边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学生嘅一啲可能系早人链啊、嗌口号啊等等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1，有咩睇法咧？刘先生你好，刘生 系你好， 你好刘生系。 其实就教育局出啲封信俾家长咧，就已经系迟咗好多个月噶啦。 嗯。 啊，咁所以先至会有喺过去几个月嘅暴乱里面有咁多学生参与咧。 嗯。 咁好明显地呢，就啲学生参与係受疫老师嘅影响嘅。大家都记得呢，喺呢个反逃犯法呢个遣返法嘅修例嘅时候呢，就好多嘅人士包括有啲係大学嘅法律系讲师啦，同埋教业嘅领导人员呢，都带好多人去啲学校嗰度讲解逃犯法嘅问题，咁呢个咧就系已经系带动咗啲学生对呢个逃犯法修例嗰度系极度关注。再之下咧，亦都我哋睇好多嘅新闻报道，都见到系好多场合，好多啲出街游行好，或者甚至冇一啲嘅示威都好，都系有老师带住学生去做嘅。這個呢是好多的老师是冇得抵赖的。 不过刘先生又这样的。首先即老师当然对学生即是在教育的架构上面，老师自然会跟学生有很多互动的。但是讲到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是不是一定是受到教师的影响呢？其实现在在社交媒体这么盛行的情况之下，学生是不是真的只是要透过老师才会即是理解到或者去知道某一边的政治立场呢？这个可能是疑问一啦。疑问二就是，就算啲老师又或者是有啲团体，佢哋喺校内举办一啲同时事相关嘅讨论会，又系咪代表啲学生一定会去参加一啲相对应嘅即系反对嘅政治活动咧？此其二。第三样嘢咧就系、是、按照我嘅理解咧，如果系老师真系要带学生出去参与任何活动嘅话，其实首先他必须是要获得学校的批准和家长的批准的。其实他不可以自己这样说带了学生出去的。还有另外一样就是，现在的学生是不是真的需要你带他就才会出去参加不同的一些游行呢？这些都是一些问题来的，刘先 生。但是种种之下呢，就是老师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如果老师能够提醒他们政治嗰啲我哋係旁观先好啦，慢慢去观察清楚。我所讲嘅未必係正確，大家去盡量去将自己嘅眼光擴闊啲，睇远啲。咁嘅话呢，可能係更加適合一种所谓通识嘅教学方法。但係嗱，点解我会咁針對老师呢？喺呢个事项上，因为喺好多嘅报道上呢，都俾我睇到就係、是、就是教协叶建源先生，他所讲，他讲得很好，他说老师是以顶住他们的良心去教学。但是他不记得了普遍香港的老师的良心呢，因为他们是受欧美式的教学，欧洲或者美国式，我们在香港大嘛，是不是所受的教育都是欧美式的教育。尤其是后期冇咗历史课，历史唔系必修课之后，无论点到佢哋好多啲老师咧，都已经唔记得咗香港系中国嘅地方，佢哋自己喺香港亦都系中国嘅血裔嘅，本身其实系中国人，但系好多佢哋之前所受嘅教育咧，其实以针对共产党 去灌输。 即系其实你就讲到国民教育嘅问题啦。多谢晒你啊，刘先生。咁啊，跟住我哋有赵先生啊，赵生你好。 喂，系啊，好简单咁讲啫，就系咧，学校咧，其实你都话落学校系社会嘅缩影嚟噶嘛。咁喺学你政府啊，你嗰啲教育局咧，唔俾啲学生喺学校里边咧去学习去表达对社会嘅意见，咁要打压佢哋，佢哋咪逼住要出街头咯，要出去社会度表达自己对社会嘅意见咯，系咪先？如果你肯俾佢哋喺学校嗰度，即係表達自己對社會嘅意見嘅，咁佢哋唔會走出去街頭噶。 係咪有一個必然關係咧？趙生，即係如果佢喺學校嗰度去講咗佢嘅睇法嘅時候，又咪代表佢一定唔會出去參加其他嘅活動咧？嗱，當然亦都必須要咁講，其實嚇，即係出邊有啲活動係合法嘅嚇，因為攞曬不反對通知書啊咁樣。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係不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甚至可能違反香港法例啦。 最緊要就係你唔好喺学校里边打压佢咯，系咪先？等佢可以喺学校里边得到，可以反映到对社会嘅意见，可以学习到点样去表达自己嘅意见，咁啊对嗰、那个对佢哋都好啦，系咪？同埋啲老师其实唔系即系其实系想保护佢哋嘅，因为点解？你冇理由知道睇住佢哋喺街嗰度表达意见咧，系好危险噶嘛？啲老师其实系想即系关心佢哋，系惊佢哋有事啊，明唔明啊？第一，你嗰啲建制派嗰啲人士，社会都知嘅，但系都冇人去保护佢哋嘅。咁唯有就系啲老师知道咗，唔通即系扮唔知咩？系咪先？你都要陪佢哋出去噶。 即系其实你的意思系闹翻啲学生翻嚟，闹翻啲学生翻嚟，有啲人有啲老师就会咁讲啦。多谢晒你先啊，赵先生嘅睇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啊英国人怎样说嘅 expression series。咁啊，当然亦都系只谈语言，就不论政治。咁啊 ，how do we say 跌入圈套 in English 咧？跌入圈套，圈套咧，其实我哋好简单地讲一个 trap 就可以 ，trap。咁如果跌入去一个圈套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可以话咧 ，to fall into a trap，or we can say to walk into a trap。Okay, so example sentence: We're not going to fall into the trap laid by our enemies。我哋咧系唔会咧系跌入呢个敌人为我哋准备嘅圈套嘅。咁呢个就系咁嘅讲法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魔杖，无坚不摧，可以施展强大力量。 去武器走， 找魔杖不是去魔法世界，而是要去菲律宾。电视节目《功夫传奇四》再闯武林最后一集，菲律宾魔杖压轴登场，跟随武者深入宿务和马尼拉，学习各门派魔杖攻防之道。星期日晚9:05，港台电视31。 哇，瑞文咩事扮乌啊你？ 咩啊世杰，我扮紧麻鹰叫啊，我谂住引佢哋飞埋嚟，等我可以睇清楚啲啊嘛。 唔使咁烦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嘅团队，同我哋讲下香港嘅麻鹰普查，留意啦。 而我都请嚟山艺教练讲下香港嘅攀山热点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7231啊！相信真系近日嘅事件咧，对于教育界嚟讲都几大嘅考验。以后点样去辅导学生咧？电话号码17231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请嚟中学校长会嘅主席邓振强校长嘅，邓校长你好。 好，主持你好， 系首先想问一问喺理工大学嗰度咧，即系你哋连日嚟啦，都有入去系希望继续留喺入边嘅一啲嘅学生咧翻出嚟，你今日都再入过去，个情况系点样啊？ 我而家都喺理工大学嘅校园入边嘅， 系 咁就系今日系相对地困难嘅，因为我哋今日咧系接触唔到系学生嘅，咁就我哋仲有啲，我哋就手头上有几个个案就知道系有学生喺度，咁亦都系透过佢嘅老师或者家长咧，系通知佢哋我哋系咩位置可以系等候佢哋，如果佢哋想倾偈啊，或者系想接受辅导或者想问问题嘅话咧，我哋都可以提供服务嘅。咁但係咧，就係等到而家咧，都未能夠係有學生嚟接觸我哋。咁我哋都係嘗試過咧，就喺理工校園嘅唔同地方、唔同樓層嗰度咧，係行下，然之後睇有冇機會係撞到年輕嘅學生，但係都係唔成功嘅。 嗯，你哋估計而家仲有幾多中學生喺嗰度啊？ 我諗係個位數嚟嘅啫。 嚇！係嚇，咁但係佢哋一路都有同佢哋嘅老師或者係家長去聯絡嘅。 有啲係有聯絡嘅嚇。 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排除有啲情况可能系根本冇佢哋冇同家长或者冇同老师冇同校方去联络，即系可能大家未必掌握到个实数。 呢个因为我哋都唔排除嘅，因为可能有啲系长期缺课嘅个案啊，或者有啲离家出走嘅个案啊，都有可能性嘅。 咁但系根据譬如你哋教老师或者家长同嗰啲学生嘅联系咧，佢哋大概嗰个譬如情绪啊各方面啊系点样咧，可唔可以掌握到咧？ 因为我只是同一个家长倾过嘅啫，即系直接，因为家长喺现场喺警戒线之外，我仲今朝同佢有机会倾过偈啦，咁样，咁就系个学生系有会反复嘅，即系有阵时喺某啲时刻，佢同家长倾嘅就话系愿意出嚟啊，咁样愿意嚟见我哋啊，咁样，但系再讲可能第二个电话咧又话系唔愿意啊，咁样嘅，咁所以个情绪都系波动嘅，我哋睇到啲学生。 其实过去嗰几日咧，有冇经历过一啲系可能同你哋真系有倾偈，但系劝嚟劝去都冇办法劝到佢出嚟咁样嘅情况啊？ 因为咧同步有好多同工喺度做紧嘢咧，喺过去特别系星期二嘅时间啦，咁样，咁系据我掌握咧，大部分系最后倾嘅都可能系今日唔出，听日再倾咧就会出嘅。即係個時間可能講緊你係唔係話我用一個鐘頭傾完就得，可能我傾唔傾咗三個鐘頭，然之後佢要諗下，可能係第二日再約再見到嘅時候，最終咧有啲個案咧都係成功嘅，咁但係就要有耐性咯，同埋個時間係好長咯，唔係話諗住你同佢傾三個字你就已經可以係說服嗰套，因為佢哋心中有好多疑問，有好多問題問，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呢度嘅有社工喺度啦。有律師團隊喺度啦，亦都而家啱啱亦都有一隊係臨床心理學家係嚟咗嘅，咁即係話佢哋任何嘅問題、任何嘅疑難咧，我哋都可以有唔同嘅專業人士可以係解答佢嘅。 我想請問嗰隊臨床心理學家係義務性質啦，定係社工啊，定係 因為其實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民間團體，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咧都係嘗試想幫手嘅，咁所以其實咧，如喺進入咗現場嘅時候，你都好自然咧就唔同嘅專業咧都會有個默契打個招呼。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咧係互相支援嘅。 咁而家我哋留意到啦，即係有啲傳媒仲留喺理大啦，咁亦都睇到入面個環境似乎係越嚟越差喎，係咪啊？ 係，因為喺個衞生環境係越嚟越差嘅，係。 係嚇啊嗱，咁另外都想了解一下啦，即係過去嗰段時間咧，出到嚟嗰啲嘅同學咧，即係你哋嘅教育界嘅同工咧，有冇話譬如跟住再同佢哋輔導啊，究竟係點樣做法，同埋佢哋嗰個情緒係點樣咧？即係出咗嚟嗰啲同學。 呢個咧就係因為係每間學校咧。嘅老師同埋社工都會照顧翻佢哋自己嘅學生嘅，咁如果佢哋有，我諗大致上，我諗我會估啦，佢哋啱出嚟嘅同學仔可能都會首先休息告假，因為畢竟都係理工，可能係有幾日都係需要休息嘅咁樣，咁所以咧，好可能係我估有大部分都會應該先至喺下個星期一先至會正式翻學嘅，呢段時間咧應該都係俾佢哋翻咗屋企啦，等屋企人照顧咁嘅。 明白，即系先休息一下啦。嗱，我谂咧，跟住落嚟，对于即系教育界或者特别系对于学校嚟讲咧，可能就要考虑啦。即系翻到嚟点样去应对，即系或者去面对呢一班嘅同学咧，佢哋可能有各式各样嘅情绪，各式各样嘅一啲嘅诉求啦。咁譬如举个例，学校系应该用一个辅导为主嘅机制，定系因为佢系参加咗一啲嘅活动而要做一啲嘅惩处嘅机制，譬如记过啊、责名啊、记缺点啊等等。咁邓校长，其实你哋嘅思考会系点样咧？ 我哋首先第一样，我哋以人为本先。作为教育工作者咧，我哋就以学生而家嘅健康同埋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嘅需要行先嘅。因为咧，我哋重视系细路仔嘅成长，而咁所以咧，我谂所有教育同工都系会以呢个角度去首先做思考。然之后咧，就住佢嘅需要咧，系提供嘅相关嘅系辅导，同埋系譬如心理健康嘅支援先嘅。啊，咁呢个我谂系我哋首要要做噶咯。咁系唔会急于喺而家呢个环境即刻同佢哋讲有啲咩处分。我谂大部分学校咧都系以人为本啦，以学生嘅需要行先咯。 但系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可能学校嗰方面都会面对一啲其他压力，系需要去认为系需要去惩处啲学生咁样嘅咧？ 嗱，咁因为咧唔同嘅个案有唔同嘅处理方法。不同的個案有不同的處理方法，那就很難是一概而論的。你都留意到呢，是有些學校呢是在不是理大的事件，就是有些學生在外面是干犯了，是被干擾車門等等。有些學校呢都是會用訓導的方式是即時處理啦。所以呢就很難是一概而論，因為我們都要因時制宜啦，係而同埋因應學生，同埋因應佢嘅考程，同埋佢學校嗰個訓輔嘅政策而決定嘅。咁所以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係一刀切可以做啲乜，做啲唔做啲乜咁樣嘅。咁呢個一個係都係一個好專業嘅決定咯。 明白。咁所以其實教育局佢哋俾官立中學嗰封信咧，譬如對於其他學校嚟講咧，有幾大嘅參考價值啊？ 因为教育局作为办学团体，俾佢哋下属嘅学校嘅都系一个办学团体嘅立场嚟嘅，咁系佢哋嘅下属学校就会参考咯。咁但系喺实际上执行工作嘅时候，咁亦都好，我头先好似讲过啦，我哋都系以每一个个案，然之后做一个专业嘅决定嘅，就系咁啦。 明白，逐个个案嚟睇。好多谢晒你啊，邓校长，你哋仲会继续喺理大嗰度即系做一啲相关嘅工作噶，系咪啊？ 我哋今晚我谂大概我哋会做到十点钟啦，咁但系跟住好可能咧，我哋个我哋嘅工作就可能就会结束噶啦。 系吓，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邓校长， 唔 该晒， 拜 拜吓。邓振强校长系中学校长会嘅主席，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伦敦大学嘅心理学院有一个叫做尼利拉维嘅心理学家，咁佢有一个负荷理论，系讲紧个脑嘅负荷嘅。大脑咧基本上处理信息肯定系有限啦，所以咧一旦咧个脑里边嘅知觉嘅空间咧被填满嘅话咧，咁佢就会 trigger 咗一个机制咧去拣专注边一啲嘢嘅。咁所以咧最好咧佢嘅建议咧就系话唔好喺一个咧完全寂静无声嘅环境当中咧工作。 祝心理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想得出讲得到， 怎样将你的想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找我 Lester Henny 帮手啦。怎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来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似乎综合翻咧刚才两位嘅校长嘅即系睇法啦。第一都系要由翻嗰一个嘅法团校董会咧，佢哋再去即系仔细去商量到底应该点样处理而家嘅状态啦。第二就系都可能要逐个个案咧，逐个去睇啦。就系以人为本，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咧，一刀切咧去处理一啲学生。如果系参加咗一啲即系政治相关嘅活动，咁系咪真系要一刀切去做一啲嘅惩处啊，定系点样咧？定系应该点样搞咧？似乎都系要翻咧逐个个案去处理嘅。有余先生啊，余先生你点睇？ 系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余生系 系啦。咁我就希望啲人唔好赖，即系用咗就赖嗰啲年轻人啦、啊，啲学生啦、啊。咁、其实我自己有两个仔嘅，咁一个就中一，一个系大学。咁我哋即系啲年轻人，其实咧你同佢倾偈咧，其实佢哋好简单，好单纯。亦都好善良，但亦都有時都會衝動嘅。咁呢啲就年輕人嘅特性嚟噶嘛。你係要疏導噶嘛，你係要慢慢去教你，咪去打壓咪拉咗成四五千人，即係有殺錯冇放過咁嘅款。 嚇、即係要以教育為主，係 教育 疏導為主， 唔係洗腦，教育係 係，即係其實啲小朋友其實唔使點教噶啦，你少啲管佢哋，你俾多啲，俾佢俾多啲發聲俾佢哋。就 OK 嘅啦， 但亦都有啲人士認為，如果你完全唔管佢哋咧，又唔得嘅。因為佢哋有陣時未必掌握到條界線喺邊一度嘅，會有機會過界嘅，有機會。 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唔係完全唔管咯。其實當然有管啦，有法律啦，有但係我聽前兩日有一個牧師喺你哋嘅台之後所講嘅，咁就係佢犯錯，你可以拉佢。如果真係佢要得到應有嘅懲罰。咁但係你唔可以超越咗嗰个暴力㗎嘛。 明白啊，多谢晒余先生。有高小姐啊，高小姐你好。 係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 我呢就百分百同意大学生系出嚟参加嗰个社会运动嘅。 係。 啊，你话好似依家理大嗰啲学生冇所谓，佢哋因为超过18岁，佢有佢自己嘅思想，系咪先，佢嘅行为佢自己负责。但係我就好想讲一讲系中学生。十四五岁嗰啲，咁因为我有个同事咧就有个仔，咁咧佢就参加咗理大，咁佢因为住喺天水围，父母都要搵食啦，咁就少，即系对佢嗰个教育啊，同埋关怀咧就少咗，佢咧就变咗就受咗啲朋辈吓，或者系社会嗰啲不良嘅影响，佢就参加咗呢、這个即系呢个社会运动， 系 咁咧。佢咧喺理大嗰度咧就猶豫不決噶啦。 其實而家離開咗未啊？ 佢就啱啱離開咗嘅。 明白。 咁我就好想講一講點解佢會離開咗。咁因為咧學校嗰啲老師啊、校長啊嗰啲都有入去。 即係其實都要再三勸説啦。多謝曬你啊，高小姐，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要聽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港铁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啦，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点就结束噶啦。而机场快线咧喺晚上11点起至到尾班车咧，就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嘅服务啊。咁啊，港铁咧有条免费嘅接驳巴士就来往。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的。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在丁九桥那边。丁九桥的九龙近住桥面的快线有意外塞到去深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继续封闭不能够通车。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塞车的，龙尾都告示打到近住马斯道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跌147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美团点评98.05，升6.15，腾讯控股333.6，升4.2，中国平安90.8，跌3毫，盈富基金26.75，升1.5，华夏沪深343.75，跌3毫，友邦保险77.3，升6毫，建设银行6.33，升6仙，工商银行5.66，冇起跌，雅高控股2.8，跌2.5仙，卡森国际2.63，升2.75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卡森国际、量子思维、意大利控股、天元医疗同埋瑞城中国传媒。五大跌幅股份系 HMVOD 视频、永联丰控股、瑞远智控、裕田中国同埋平安证券集团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6。港金系报13695，比上日收市跌咗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1.23，卖出价系1471.59。港汇指数报106.4，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天马苑嘅快线都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近松屋村。就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快线有意外，龙尾松屋村。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咁影响到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深井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封。咁另外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较早前桥面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提翻大家喺九龙区嘅封路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界，以及系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咧，仍然都系封闭。咁而港鐵嘅服務安排方面，西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尖東站，以及係東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旺角東站嘅服務都係繼續暫停，紅磡站同埋大學站仍然關閉噶。咁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咧，港鐵嘅其餘各條路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會喺晚上嘅11點結束。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湾仔交汇处，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西湾河。东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汇景花园，而西隧港岛过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马斯道。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因为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桥面灯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喺丽晶花园。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顺义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加士居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石门汇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校园见到的一句涂鸦，今时今日为什么还要读法律呢？或者正正因为是这个大时代，我们更加应该读法律。 香港家书，有港大法律系教授张善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之前在蓝地球讲过，用来将猫狗等的颈套住，以防止它咬到自己身上伤口之类的颈圈，叫做伊利沙伯圈。 虽然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有关，但就唔系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发明嘅。正如著名甜品拿破仑蛋糕同法国历史人物拿破仑一啲关系都冇。拿破仑蛋糕法文系解做千层，所以中文有译做法式千层酥，被人叫做拿破仑蛋糕。因为如果唔睇法文而睇英文，就译做 Napoleon cake 或者 Napolitan。Napolitan 是指一种来自意大利南部城市拿波里的酥皮的名字，由于它英文的串法相似，被误作 Napoleon， 误解和拿破仑有关的。这本法式甜点酥皮就源自意大利。同样道理，日本有一款菜式叫做 Spaghetti Napolitan， 茄汁肠仔炒意粉，有人叫做拿破仑意粉，但其实也跟拿破仑无关。二次大战日本战败，美军接管日本，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飞到横滨，当时盟军指挥部设在一间酒店，在315号房他设立了办公室，于是就在酒店里吃盒饭。总厨对炮制什么菜式才合这位大人物胃口觉得很头痛，灵机一触就煮了美军军粮里面都有的茄汁意粉，但是就不用茄汁，用了罐装的番茄，再加啲烟肉粒咁啊，煮成汁先至放意粉落去炒。呢、這个菜式后嚟被飲食界抄袭改良，加入埋肠仔，成为咗横滨嘅名菜。所以咧，日本嘅拿破仑意粉其实应该叫拿波里意粉，而日本嘅所谓拿波里意粉呢款将意粉同洋葱、烟肉等等用番茄或者系茄酱翻炒嘅日本洋食，亦都正正唔系产自意大利。其实是日本。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星期五晚我哋都要总结一周嘅四线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有李月华同埋潘少权喺度嘅，两位好。 系大家好。 嗱，咁啊，今个星期咧必须要讲一讲咧理工大学嘅事件啦，因为到而家为止咧，应该都仲有大概可能系几十人啦。嘅人數咧，仲係喺校園入邊嘅，而當中咧，根據中學校長佢哋嘅估算咧，有個位數嘅中學生咧，應該都仲喺個校園入邊。嗱，咁我哋留意到就係、即係喺過去嗰個嘅周六同周日啦，喺理工大學。大家雙方使用的武力咧都相當之大啦，咁呢個我相信即係好多人都會認同噶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有唔少嘅人士咧，佢可能係作為後勤支援，或者去純粹係一個救護員啊，或者係醫生啊，或者係社工啊，又或者係一啲退休嘅教師翻去睇佢哋嘅學生咧，都係喺理工大學嗰度咧唔出得去，因為咧警方就話所有喺入邊嘅人咧都係會以涉嫌以一個參與暴動嘅咁樣嘅罪名咧去拘捕佢。咁後屘事件嘅轉機咧，就係有一班嘅社會嘅人士嚇，咁啊第一批就係啊曾玉成啦、张达明啦、郑成龙佢哋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有一批嘅中学校长加埋阿叶建源佢哋咧，进入去校园嗰度就做一啲嘅游说劝说嘅工作，亦都系陪同一啲愿意出嚟嘅人咧，系出去嘅。咁政府嗰方面同埋警方。 個方面就用咗一個處理，就係18歲以下嘅人士咧，就先將佢個名字登記咗先，就唔係即時做一啲嘅拘捕動作，不過就會保留佢嘅追究嘅權利。嗱，好啦，咁我想問啦，即係事件發展到而家呢一刻咧，如果我哋淨係睇咧入邊離開嘅人咧，都相當之唔少嘅。大家點樣睇今次喺處理呢個危機上面，政府嘅一啲嘅考量，或者政府所同埋警方所採取嘅策略咧？例如話， 我諗係最起碼即係冇坐得咁緊要先啦，即係起碼係緩和少少先。即係因為我哋其實無論係採訪新聞記者好，或者係一般嘅市民都好，其實當晚睇住嘅情況咧，其實真係非常之擔心，係。特別是好像是清晨18號清晨的時候四五點的時候。 朝早五點幾的時候。 是啦，有些速龍在似乎好像想進入去的。那我實際上是不是真的進入去的是怎樣呢？那裡面的反應就是很激烈，當然掟了很多汽油彈。即是其實我想政府其實都沒有其他選擇餘地。如果他真的要這樣攻入去的話，我想是真的血流成河，可能是不单单是那些示威者受伤，我相信警方的警务人员呢其实都会伤亡很惨重。所以我想这个 是必须要这样做。但当然保安局局长就说你们是自首这样。 后面有一个这样的 说法呢，就很多人觉得喂你气氛缓和了一点，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的话可能里面的人本来想走都不敢走。那这个就是一些執行上面的瑕疵啦。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些膠着的，其实校园很大。今天我的同事说其实已经是在校园到期结，不是很见到那些示威者。即是他们去了哪里呢？因为校园真的很大。即是你说就说在个市区的校园，但其实几十个人要匿埋嘅话咧，其实真系好，即系匿得到 的。因为有唔同嘅层、唔同嘅房噶嘛，系啦，吓咁但系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即系警方佢哋本来即系所采取嘅策略，同埋后屘阿曾玉成同埋其他嘅中学校长佢哋入去之后，又有一个转机出现咧。其实大家点样去理解呢一个咁样嘅状态？又或者今次嗰个处理手法对于我哋？可能不知道跟住我哋仲会唔会面对相同嘅局面，到底有啲乜嘢参考嘅作用呢？潘少权， 嗱，我自己冇问过警方啊，或者我事后我有机会都了解一下。当然我相信咧，短期里边佢哋都唔会透露啦。但我相信佢哋，我唔可以话佢哋冇咁叻。我唔认为围堵理工咧系佢哋嘅原意嚟，即系当日佢哋去围住，即系所谓封住呢、這个中大。其实最主要是中大的学生和示威者是不俾他们入校园的。所以同埋他们掟嘢落个吐露港公路。警方就守住中大那条二号桥，所谓叫那个是他的防线 ,ok? 咁所以就变成呢，就他其实守住个防线，但是如果你示威者去攻他的话呢，咁他一定要打返转头。所以就变成一个所谓被人哋标签咗做一个叫攻防战。如果当日有一路睇呢，如果警方要冲入去就太容易了。因为好简单，嗰度其实如果你去过二号桥嗰度，其实你一冲入咗去之后，成个中大好大。咁我相信喺警方嘅观点里面咧，佢冇谂过入去中大，因为你入到去中大，你去揾边度揾翻佢出嚟。 但系比较理大咧， 好啦，所以我唔认为咧封住理大咧系佢哋嘅原意啊。我讲咗系话，即系佢冇谂过系谂住封实个理工大学就封住佢要拉你嗰班人。问题就系当佢封住之后而发生嘅冲击好大。咁佢先至可能要坚守佢呢个防线咧，佢就不如就封住佢。其实我相信系电光火石里边，我相信系唔超过可能一日里边，甚至系十零个钟头里边，佢哋就决定咗咁做。当佢决定咗咁做嗰阵时咧，成件事就已经进入咗第二个阶段啦。就系、是、话，我觉得呢件事件咧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转捩点嚟嘅，有机会成为一个转捩点。系可能系更将来嘅冲击可能更加严重，因为你都睇到今次两边嘅火力、武力嘅升级。是提升到一个我哋大家，你谂下掟咗，你谂下嗰晚佢自己话都掟，即系 呢個燃氣催淚彈都成幾千個咁滯嘅，汽油彈你講嘅幾多嘅？千幾個汽油，千幾個呢、這個催淚彈，掟嘅汽油彈連啲裝甲車都着火喺呢個理工嗰度。如果你再睇翻到最撚尾嗰陣時咧，成個進入去理工嘅正門嗰度咧係火光紅紅啊！你直情好似打內戰咁啊！咁你諗下呢個係咪其實係提升咗一個層次之後咧？咁我哋再呢個係一個所謂我哋叫司令咗佢係最高啊，因為只不過係進入第二個，即係好似打 war game 咁第二個台階，其實好危險嘅。而家你再睇到，因為示威者喺同警察對抗嘅過程裏面，佢提升武力，就即係好似你好似打一個遊戲，即係戰爭遊戲咁樣。你用一個高嘅火力，我就用一個更高嘅火力啊嘛。咁其實而家你會睇到，當支箭都射咗出去嗰陣時，真係中咗嘅警察嗰陣時，喺警察裏個情感裏面咧，佢會覺得喂有冇搞錯你咁樣？咁佢會攞槍係咪好正常啊？喺佢嘅觀點裏面，當警察攞支槍出嚟嗰陣時，仲係攞支咁勁嗰支即係長槍係啦。咁嘅話， 有啲人話 AR-15 嗰支槍嚇。 咁你會諗下示威者個諗法又會點樣呢？咁所以其實好危險。但係我覺得咧，今次咧好彩嘅地方咧，就係正話阿月華都提過咧，就係叫做比較克制咗。起碼警方克制咗，佢首先冇衝入去。第二，佢容許有人俾人入去勸退嗰班人。嗱，呢個都係關鍵嚟嘅。你容許啲人入去勸人啊嘛，因為嗰、那個如果用警方嘅角度，呢個犯罪現場嚟噶嘛，其他人點可以入去啊？係咪先？咁但係咧，佢俾人入去，俾人勸退嗰啲人。好啦，咁當然喺啲瑕疵嘅地方就係話，喂，究竟佢出嚟嘅，你係當佢係自首，抑或你不如你如果不如係拘捕佢，又係乜嘢咧？咁係講得唔清唔楚，因為當晚亦都係唔清唔楚，因為每個人自己同指揮官講完之後入去就話啊冇事啦冇事啦，阿張大明話、哎、其實佢唔可以告你哋好難搜證啊咁樣，即係其實呢啲嘢咧太多人太多信息係俾示威者太多錯誤嘅信息，而大家都冇資格去講。 嗱，但係如果即係少少一個補充啦，其實有我諗有一點咧，可能大家都會問嘅。喺阿曾玉成、张达明、郑成龙、罗永聪佢哋入去之前一晚，其实呢係有一批嘅泛民嘅议员呢好快就已经去咗嗰度。亦都加埋呢就係夏志成主教，同埋有即係一两位宗教人士係陪同佢嘅。亦都係希望呢进入去校园嗰度呢同嗰一啲人做一啲嘅劝说游说嘅工作。不过佢哋就无论行边条路都好，都係呢俾警方呢係封住咗，唔俾佢哋入嘅。即係佢哋试过好多条路啦。咁变咗呢第二晚警方即係佢哋俾阿曾玉成同埋啲中学校长入去呢就係、是、另外一个场景㗎喇喎。即係点解会造成呢个转变呢？而第二样嘢呢亦都想补充呢，就係、是、譬如头先阿潘少权讲到话係咪有好多人俾好多唔同嘅信息佢哋係比较混乱呢？但係都可以留意到嗰一晚呢，即係一般嘅讲法都係话呢，如果你係譬如係18岁即係以下出嚟嘅呢，就会係先咗个登记。咁啊，张达明嗰个咧，其实系另外嘅一个嘅法律意见嘅补充嘅啫。佢只不过就系指出一样嘢咧，就算你系俾人拘捕，系俾人系告以暴动罪咧，咁但系你俾人拘捕控以暴动罪，同佢真系要同你定到去罪嘅时候咧，你都必须要有搜证嘅过程，同埋证明到一啲嘅证据，经过法庭审理，然之后先可以定到嘅。其实佢。想讲嘅咧就系呢一点咯，咁所以我就想即系问翻头先嘅一个问题啦，点解警方会有一个态度上嘅转变咧？前一晚唔俾人入， 因为 第二晚就俾人入。 我补一句啊，或者余华可以补充，我认为第一晚咧佢唔俾佢入去系因为未打招呼咯。如果你用我嘅理解就系话，你泛民嘅议员你系代表咗企咗喺一个警察嘅对立面嘛。佢唔會俾你入去嘅，宗教今次亦都係企咗喺示威者嗰邊，所以我覺得喺警方呢個立場裏面咧，佢唔俾佢入去咧，係完全出於一個好正常嘅反應嚟嘅。 即係你嘅意思係佢未同警方嘅高層達成咗啲共識。 但係調翻轉頭，曾玉成入去，你估曾玉成會唔會自己行入去咧？佢梗係會通知咗警方，甚至通知咗政府，佢先會行入去噶嘛。系咪？咁你谂，你可以谂下，第二晚入去嘅人，全部系比较上咧，系中立一啲嘅，即系佢嘅政治色彩唔系咁浓厚啊。嗱，你阿余华可以补充一下。 我時序上咧，即係因為實在太多嘢發生，我想澄清翻係啱唔啱佢。應該係講緊第一晚係講緊未係。即係喺門口掟好多汽油彈， 未去到因為嗰日掟好多汽油彈係講朝早嘅五點半啊嘛， 係講緊係嗰個即係十七號晚或者十八號嘅 midnight， 即係半夜 凌晨時分啦嚇。 其實即係可能係咁，又因為我哋唔知啊，因為而家警察其實佢都唔會同我哋講佢咩原因啦。咁可能啊潘兆權講嘅一個可能性係咁，但係另一種咧，我自己睇到就可能係咧，佢哋嘅決策都係亂嘅。或者個決策落到去前面執行咧，都可能係唔清晰嘅。譬如話嗰日咧有講話 A 喺 A core 個出口可以走咁，但係一啲人一出咗去咧就俾人拉嘅，咁就變咗可能包括譬如我哋自己記者 A core 出去嗰陣時候係俾嗰啲閃光彈咧係射傷嘅。即係後來差人話冇啊，我哋冇放呢、這個，但係其實事實上真係嘅，咁即係變咗係相當地混亂啊！即係嗰個信息係相當混亂。咁當一出現咗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好多你知道傳播嘅話咧，即係一樣嘢慢慢一傳播，可能咧就係再加啲，咁到最後咧就係覺得哇，差人係咪即係氹你出去，其實就拉你咁，咁就變咗係信息其實係唔清楚。到底邊一個係俾緊 command？ 有冇一個 command 打落嚟喺現場可以問到嘅？記者喺現場問唔到 commander 嘅，冇即係冇一個人話我而家係 in control， 我講嘅嘢咧就係算數嘅，冇。 嗯，潘兆權， 我都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我睇翻我正話所講咧，就係話喺政治上邊咧，佢俾佢入去係代表咗一個有解決呢個問題嘅可能性啊嘛。咁所以佢喺第一晚，即使嗰、那個我認為即使嗰個暴力係未升級，但係佢唔俾佢入去咧，亦都係喺警方呢個判斷裏面咧，我覺得佢係完全純粹係你根本就係唔係真係解決問題嘅，佢唔覺得佢嚟解決問題，所以你會睇到過去幾個月咧，甚至係泛民嘅議員啦嚇，包括民主黨嘅議員喺警方面前咧，警察面前咧，其實係受到好不禮貌。當然呢啲議員亦都對警方嘅語言亦都非常之即係惡毒嘅，我自己覺得嚇，即係失咗一個議員嘅身份嘅都係。但系调翻转头嚟讲咧，就系话第二晚咧，你会睇到佢第二晚除咗正话我哋提到嗰几个，仲有林大辉啦，事后都入咗去嘅。 系 咁当然佢接受访问嗰阵时候，佢就我入去睇咗先，我入去睇咗先。其实你睇咩咧？你不如讲俾人听，你究竟想睇咩咧？吓，因为佢系理大校董会主席啦。咁我会觉得当晚入去嘅人咧，即系第二晚入去嘅人咧，因为正话所讲提嘅，佢政治色彩冇咁浓厚。而我相信亦都学月华讲咧，就系、是、如果系十八号嘅凌晨朝头早已经掟咗咁多汽油弹，其实警方都要谂一个方法解决嘅，因为到最尾，如果你唔去缓和呢个迹象嘅话，你可能嗰个武力系嗰晚啊，就可能系大规模成万个汽油弹掟出嚟，你唔知道会点嘅，系咪？咁究竟会点咧？嗰件事应该再点样发生咧？我觉得大家都冇办法唔去谂方法去解决嘅。对警方嚟讲咧，嗰班虽然喺佢口中系叫暴徒，但系佢唔系要佢置之于死地啊嘛。因为那班都是一班年轻的示威者，即使他做了很多很违法的行为，但我觉得 在整体上你所看到其实都是克制 的。好了，不如在七点钟新闻回来我们谈一谈，就是这一班的划船的力量在个事件当中起到什么角色和作用呢？187231。 南韩继续就出口管制问题进行谈判，有意见认为日韩这份互换情报的协定是美日韩三方在北韩核威胁以至中国影响力日增的情况下安保问题的重要象征，所以美国致力推动南韩留在协定内。在南韩宣布暂缓终止决定之前，外长康京和曾经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50%以下。强烈带风暴凤凰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凤凰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东海并减弱。 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随后2-3日云量较多，星期二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快线咧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噶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因为有意外，咁啊塞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咁啊反方向咧，之前龙翔道去观塘天马苑附近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多车啲啦。龙尾喺苏屋村。另外有宗意外事故咧，就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快线都系有意外，塞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附近噶。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嘅出入口咧，仍然系不能够通车噶。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分别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维园同埋西湾河；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去港岛咧，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都系非常繁忙啊！港岛去九龙咧，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波斯富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附近。其他嘅路面情况咧，而家九龙区咧，观塘道东行去将军澳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彩虹村，即系差唔多龙翔道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因为交通繁忙嘅关系，而家观塘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码头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啦。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咁因为一啲道路状况嘅关系啦，康庄道来往、红磡海底隧道来往、七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至到七咸道南咧，亦都系有封路措施噶。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就因为多车，咁啊塞到去长青桥、长青隧道，而家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都系多车啦，咁啊塞到去呢一个金竹角附近嘅。大埔公路沙田段都系多车啦，咁啊大埔公路去九龙马场一带就有啲挤塞嘅。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啊，港铁消息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线，咁啊今晚服务咧系会去到11点就结束噶啦。机场快线方面，晚上11点至到尾班车，净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嘅服务啊。咁另外咧，有啲站咧而家系封闭咗噶，包括有红磡站啦、大学站都系封闭。东铁线红磡站至旺角站嘅服务系暂停，西铁线咧就红磡站至尖东站暂停嘅。轻铁线方面咧，751P 就由706替代，761P、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视乎你有冇听啱电台节目啦。 陈生陈太，最近你哋恩爱咗，真系羡煞旁人。自从我哋听咗开心日报之后，挨霎少咗， 仔女都孝顺咗， 我家用都俾多咗， 咁我都要听咯。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大家好，我是周奕伟。由11月29日起，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将会进行扩建。一号客运大楼会加设新的旅客登记航段 L， 有48个新增登记柜台。所有旅客请到一号客运大楼办理登记手续，而巴士和的士站就维持不变。 下次去旅行要注意啦。详情请上 HongKongAirports.com 或 HKG MyFlights App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直播室咧，继续有潘少权同埋李月华喺度嘅。嗱，刚才我哋又讲到咧理工大学嘅事件啦，咁啊，其实亦都头先有论及到咧，即系喺星期一嘅凌晨时分，咁啊，初初有一啲嘅泛民议员加埋啊夏志成主教，即系想入去，但系被拒绝。咁然之后咧就喺理工嗰度都有啲人想冲出嚟啦，所以咧双方都有个相当之激烈嘅，即系武力嘅冲突，亦都相当之大嘅火力啦，可以话系。咁然之后就到咧系星期一夜晚嘅时候咧，就再有一批嘅人士就进入去吓，做一啲嘅划船功夫，亦都系令到有一啲嘅人咧就自愿离开咗理工大学嘅校园啦。嗱，好啦，头先所讲咧，嗰班去划船嘅人咧，其实好多噶噃。除咗我哋头先提到嘅曾玉成啦、郑成龙啦、张达明啦、罗永聪啦，佢哋之外咧，仲包括咗好多嘅中学校长啦，吓阿叶建源啦，咁跟住亦都有一班嘅好多嘅中学校长啦，譬如中学校长会，佢哋而家都仲喺理工大学嗰度咧，系处理紧相关嘅事宜啦。跟住我哋亦都见到咧，譬如社工个方面也有相当之多人即系入去做一啲即系各方面嘅劝说啊等等嘅工作嘅。嗱，咁我想问啊，即系呢一股咁样嘅划船力量，其实组织咗起嚟，同埋你睇翻今次嗰个事件嘅解决模式，有冇机会喺呢个反修例嘅再发展当中咧，呢啲咁嘅模式或者呢啲咁嘅公民社会嘅力量咧，系可以继续发挥到嘅作用，令到个局面唔会好似而家咁样咧，再系咁和咧？啊，你要话， 其实呢几个月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成个发展其实有好多位咧，都其实几遗憾。就是譬如有时候你见到咦可能有少少迹象呢有机会缓和。咁但係呢突然间呢即係就会做咗啲嘢，譬如话警方可能做咗啲嘢呢，未必係刻意呀，或者意外都唔奇，就会将个样升温㗎。即係譬如你12月1号你开枪伤嗰个系一个中学生。或者系嗰日喺西湾河即係交通警。点解交通警开枪嗰个人手无寸铁，又是一个那个不是中学生，那个是一个都是一个即是大专生。 是。 即是说你有些位置呢，其实你可能觉得呢有可能拖这么久有机会缓和的啦，即是但是就突然间有些东西又即是那团火呢又泼旺了。 嗯。 那所以这个模式得不得呢，其实都很视乎呢，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可以或者特别是我自己看呢，就是特别在警方那边呢是不是可以缓和了下来。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呢，我觉得很难。但是当然其实你看今次事件，我相信在抗争者示威者这边其实都散晒。即是散得很重要。即是拉的已经拉很多。你拉了5000个。当然我当中有很多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所谓的口中的激进示威者啦，或者暴徒啦。我比你再拉多几千个是怎样呢，即你认为拉完之后就可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到的嘛。 嗯，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你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31跟我们谈下你的意见啦。潘少权怎么看？ 正话我在新闻之前呢都提过呢，我认为今次理工大学这个事件呢将会是一个转捩点啦。我当然希望好像月华说，就希望就其实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我相信心机旁边的听众都很想，就是喂完啦，系咪收科啦？但系其实，正如正话提到，阿月华提到就系、是，你每一件事，其实大家都你会发现咧，不管系示威者或者系警察都好啦，政府都好啦，泛民嘅议员都好啦，或者所有人都好啦，当嗰件事系做得冇，应该系可以好啲嗰阵时，又做错一件事；当佢做得好啲，又做错一件事。每一件事都系咁样咧，系 踏到上去到今日咧，係糾纏不清。所以到今日，我哋就問翻啊，其實我哋當日六月九號做乜上街嘅咧？嗱，今日已經冇人再講嗱，舉五隻手指就話講五大訴求，但實際上已經唔係講啦。而家我哋講緊咧就話批評緊警察係濫暴，但係調翻轉頭咧，亦都喂掟爛咁多嘢，打爛咁多嘢嗰陣時，咁塞曬條路，咁件事去到乜嘢咧？點解要去到呢個局面咧？你會發現當理工火光熊熊嗰剎那，我哋問翻下一波，我哋希望係點咧？其實我哋真係苦心自問，或者大家家長都問一問，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啊，係帶住乜嘢嘅情感長大咧？係咪？即係所以，我好希望正話所陳燕平提到就話咁多嘅公民力量行咗出嚟，係咪可能幫到呢件事咧？咁樣咁，我希望真係可以幫到件事，而唔係將個仇恨更加去種，更加種得更加深，但係。从过去呢几个月里面咧，即系我睇唔到嗰个可能性向好嘅方面，我只系好担心佢只系向更差。嗱，如果我哋推翻三个月之前咧，我仲记得呢个做节目咧，当时咧就喺火炭咧一个工业大厦嗰度搜到一啲燃烧弹出嚟啦。咁咧就网上啲人咧就话警方插桩架祸啦。咁我就话系啦，即系都会掟噶啦，都会咁啦。喺八月中就掟咗第一个汽油弹。咁當其時睇到，哎呀，掟火啊，掟火！我啲記者就喺度嗌，大聲嗌啦，就啊，掟汽油彈啊，掟汽油彈！今日掟到今日，掟汽油彈可能只不過係日常嘅指定動作嘅其中劇本嘅一部分。咁我哋諗下，我哋究竟個劇本仲想寫到點咧？我哋希望嘅大團圓結局就冇可能啦。但係希望都唔好用悲劇收場。嗱，我哋去到今日，其實已經到悲劇已經差唔多啦。但系真系唔好用黑色幽默咁样去圆呢、這个，我宁愿用个黑色幽默咁去圆啊，都好过系一个悲剧，系咪？咁即系去到今日咧，其实大家都应该要谂，应该点行落去咧？调翻转头咧，就系、是、警方因为去即系 lock 住咗所谓理工大学嘅呢班示威者之后咧，其实亦都对大家系有所缓和嘅，就因为连警方自己都要考虑，就系话喂，究竟我哋嗱，佢哋都要讨论一样嘢，攻唔攻入去啊？系嘛？有冇底线啦？咁调翻转，里边嘅人出唔出嚟啊？投唔投降啊？接唔接受啊？出边嘅人认唔认够？其实大家先至喺呢一分钟呢几日里边，大家要谂下，我哋仲可以点行咧？我哋就要谂下呢个所谓嘅运动，你再点行落去咧？其实大家都要谂噶啦。 但系可能会唔会系首先咧，政府要谂下点样解决目前嘅困境咧？亦都有唔少人提咗唔同嘅建议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啲社会情绪。电话号码18721。 法医研究所曾经听过一句说话：真相若果无助于人，知道只系往添烦恼。呢个系乐观嘅做法，还是系消极嘅睇法咧？喺呢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嘅年代。寻求真相是需要无比的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呢，就是占便宜。这个世界呢，个人都想占便宜的。究竟占便宜是啱定是错的呢？听听呢，主持人黄仲远、刘天赐兼有财俊、万玉麟、苏文耀讲下啦。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有声好书，书有如此，作者白先勇，声音演绎丁家湘。 当时文化人手上边嘅10000蚊台币，真系好似天咁大噶。我自己为咗现代文学，嗰几万蚊亦都急到好似热窝上嘅蚂蚁。 星期一至五晚凌晨2点半到4点，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187231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仲有潘少权同埋李月华喺度嘅。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是三位好。 你好林女士，是。 是是是。我觉得呢现在呢个情况呢，希望他们找多些心理专家入去跟一些仲留两度的抗争者讲啦。 嗯。 咁亦都希望他们找些人跟警方讲啦。因为这件事很老实讲，啲抗争者真的很无辜。 嗯。 你第一个错是你林郑。第二个错是你警方。将啲抗争者推到呢个田地。 嗯。 咁我觉得就算佢哋係行出嚟都唔係应该叫做投降。 嗯。 应该係将呢件事和平咁样諗办法去解决。唔、嗯、能够再令件事件再升温㗎喇。佢应该搵啲人入去同佢哋傾。即係两方面都要傾囉。 嗯。 个政府係呢件事絕大部分係个政府嘅责任。 嗯。 即係啲抗争者行到呢一步呢完全是他们造成的。 嗯。 同埋好老实讲，如果以我哋市民来讲，好多嘢你话是抗争者做咩，我绝对唔会认同咯。你搵咁多卧底咁多成是好多问题。 嗯， 你唔能够全部推晒落佢哋身上。 明白，即系林女士系讲到警方嘅策略啊，某程度上系咪助燃咗整个事件嘅发展啦？多谢你啊，林女士。咁啊，警方亦都再三强调嘅，佢哋都希望咧理大事件能够和平解决嘅。有徐先生，徐生你好， 好啊， 徐生系，请讲。 其实而家两边咧示威者同政府咁样不停咁样对抗咧，咁。总有一日要结束噶，系咪先？咁、 嗯、 结束一定系有一边系要跪低啦，即系难听啲讲，或者投降啊。咁、 嗯、 示威者嗰边，因为系一大群人，而且佢哋又冇一个领导人物，所以咧，其实两边要话跪低咧，其实系得政府嗰边先可以跪低，即系完咗呢件事系一定要政府嗰边去作出嘅解决方法。即可能話特赦咗嗰啲，因為呢次社會事件抗爭就係政府自己搞出嚟嘅。咁呢件事，因為呢件事而被捕嘅人士，如果係要解決咧，其實一定係要特赦嘅。呢樣係冇可能話唔特赦，因為你咁樣捉咗話幾千人咁樣幾。有冇一個數字 係 幾多千人？四千人咁樣 嘅。有一啲數字大概係有啲數字差唔多話去用五千啦，係啦。 嗱，而家就話告就四千人，跟住可能最終揾幾個殺雞儆猴咁樣啦。但係你咁樣樣咁多人一齊告，你總係一定會要特赦一部分人。其實正常應該全部特赦嘅，因為呢件事錯就係政府錯。 嗯， 咁同埋因为示威者嗰边就算想完一件事啊，但系因为系一个群体嚟，同埋因为冇一个大台呢样嘢喺度，所以如果要和解嘅话，一定跪低嗰边，一定系政府先可以跪低咯。 明白，多谢晒徐先生啊，咁啊两位听众啦，表达咗佢嘅睇法啦，咁亦都系讲到咧，到底件事可以点样解决啊？头先阿潘少权都话啦嘛，即系唔想件事咧系一个悲剧嘅形式去解决啦。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啦，就系事实上，譬如我哋就算以翻理大嗰个情况嚟论啦，大家都会留意到嘅喺星期一嗰晚咧，其实喺油麻地尖沙咀佐敦嗰区咧，好多人红磡嗰区系好多人走咗出嚟嘅，即系佢哋就话即系想出嚟去啊，即系佢哋用呢个咁嘅词语啦，亦都有唔少人咧喺油麻地嗰度咧系俾人拉咗，亦都系被控以暴动罪啦。 嗰度都拉咗成接近一千人 嘅。咁、所以就系喺嗰个。人数上面，即系其实呢个又显示咗啲乜嘢嘢咧？咁多人明知嗰晚系咁嘅状态，都走咗出嚟，系显示咗啲咩嘢咧？咁另外一个就系头先听众所提到嘅，点样解决咧？譬如特赦，曾玉成咧，佢接受法国一个传媒访问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咧，就话不如做特赦啦。咁啊，特别系一啲轻嘅罪名咧，系咪可以特赦咧？咁当然亦都有啲有法律界人士咧持有不同嘅意见，认为喂，咁究竟点样画条线咧？咁但系呢个系唔系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实验或者一个出口呢？李月华怎么看呢？ 即是我觉得现在政府很厚硬，即是觉得到现在都是说绝对不可能的违法的，但是我相信其实是一定要想咯，即是你 如果你現在開始去俾人有個訊息，即係我哋要諗方法去解決嘅咁。咁我諗係對嗰成個氣氛嘅緩和機會會係大嘅。但係當政府仍然係咁口硬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即係你企到咁硬，即係我即係冇選擇餘地，我就唯有繼續硬落去啦咁。咁所以政府係咪真係冇得傾？我覺得唔會咯。我覺得一定要諗咯。如果一個合理嘅政府嘅話，咁但係當然。即係而家我都去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嘅政府係咪即係一個所謂一個理性嘅政府咧？呢幾個月我真係見唔到我哋嘅政府個行事為人嘅行事模式係好理性啦、啊、即係你唔好理即係唔好理個政治立場啦，即係你支唔支持都好，即係好多決策出咗嚟嘅咧，你淨係睇有冇效啦、啊、我唔好講個政治立場，譬如你講無面法。其实无论边个人的政治立场都，其实你一出蒙面法的时候，大家都话喂，其实真的可能冇，即系真系冇效嘅、哦。咁而家事实上系证明系真系冇效啦。但系当你呢样嘢冇效，你去咁样立条法嘅时候咧，其实种落嚟个祸根仲更加严重，就系、是、啲市民再点会怕你啲法律咧，或者即系要守法咧，即系你立条咁嘅法，冇人守，执行唔到。咁以後再點去立法呢？你點去話俾人聽？喂，我哋法治啊咁。 嗯，係嗱，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啦，由六月到而家咧，拘捕嘅人數咧，差唔多已經係大概差唔多4500。或者4500多左右啦，咁涉及嘅年纪咧，就由11岁到80多岁咧，都系有嘅。咁至于星期一夜晚嗰个油麻地嘅驱散行动咧，就总共拘捕咗242个嘅被捕人士，咁亦都系前日开始咧，就分别喺6个嘅裁判法院咧，系做提堂啦吓。多数都系被控以暴动罪嘅，咁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嘅罪名咁样吓。潘少权，特赦系咪解决方法？ 特赦當然是一個解決方法，但是個問題就是正如你都提到剛才的說法，就是那條線怎麼界定呢？譬如是不是18歲以下我們就特赦他呢？但是剛剛最近法庭才判了一個兩個小朋友，即是兩個後生仔，即是十幾歲的小孩，就在屯門打爛了一個輕鐵站 的一些閉路電視，打爛了那些入閘機，咁判咗个罪名咧就已经成立咗嘅，咁但系就因为咧佢哋仲系比较细，所以而家等紧感化报告，究竟将来即系仲可能下个星期先判佢有冇罪。但系最基本咧就法庭已经判咗佢哋咧就要赔俾港铁咧就28万。咁你可以谂下啦，即系又要请律师上庭，真系呢两个后生即系小朋友嘅吓个父母真系有机会系倾家荡产嘅。如果佢系低下阶层嘅话，系咪？咁你谂下赔14万俾港铁一日每一个人啦吓，与此同时你要摆咗几十万嘅官司费，咁呢两个使唔使特赦咧？系咪？即系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系呢条线系点界定咧？ 嗱，如果按照曾玉成嘅讲法咧，就系话可以考虑两种嘅。第一种咧就系特赦一啲罪行较为轻嘅示威者，犯重罪嘅咧就唔能够特赦。第二种咧就系由行政长官咧宣布特赦，不过咧亦都必须要系止暴，譬如定咗个日期，如果喺期限之后仲系参与一啲暴力活动咧，就冇办法特赦啦。即系佢提咗呢两个方法，就唔系用年岁去划分嘅。似乎过去一段时间去。讲特赦的这些倡议人呢都没有人讲过年岁划分的。 但是特赦在这一分钟提出来呢其实是无补于事的嘛。即是你可以想一下，即譬如我们是不是你只是对着拉了的人是有意义的嘛，个特赦。譬如你拉了4500人，是对那4500人是有意义的嘛。但是如果对示威者来讲，他要求的就是释放所有的被捕人士，由7月1日开始已经提出这个诉求。那你解不解决到这件事呢？如果你说只是特赦部分呢，是没有办法解决到这件事。那还有更多的人没有被捕嘛，现在条街里面的上街的人是拖过于被拉的人嘛。那所以特赦本身是对未被人拉的人来讲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你如果政府不用一个政治问题去政治智慧去解決而家呢個政治問題，而淨係將呢個問題交曬俾警方，靠佢嘅武力去解決呢件事嘅話，係只係無補於事，只係將個仇恨更加加深，將呢個撕裂更加嚴重啊嘛。 所以特赦本身喺呢一分钟系可以提，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提一啲咁嘅解决方案，但系实际上系不可能喺呢阵时提出嚟嘅。 嗱， 即系政府系唔可能喺呢分钟或者林郑系会做嘅。 嗱，呢个就系讲解决方法啦。咁但系咧，事实上，喺理大嘅事件当中咧，有两个嘅界别嘅人士咧，都有相当之大嘅声音嘅，一个就系医护，一个就系记者，因为警方喺采取行动嘅时候咧，对于呢两个界别咧，都用咗比较强硬手段，翻嚟再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早前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违宪，政府一方申请暂缓实施令，要求法庭批准禁蒙面法有上诉结果之前保持有效实行。高院今日颁下判词，暂缓裁决至下星期五。判词指出，由于预计政府一方将会上诉，基于此案对社会大众有重要的影响力，在现时香港社会特别的情况下，暂缓裁决是合理的决定。法庭表示，暂缓裁决是个别做法，早前的裁决不代表法庭容忍任何的犯罪行为。网上流传在区议会选举当日，如果投票站在开放三个钟头之后无法继续运作，选举事务处会以投票头三小时的选票数目计算选举结果。选举事务处表示绝无此事，强调不会在区选投票未完成前计算选举结果。选举事务处说，星期日的投票时间是上午七点半到晚上十点半，总投票时数是十五小时。如果当日有投票站因为突发事情无法运作，而投票可以在个半钟头内恢复，投票站的开放时间会在同一日作相应延长。如果投票站未能在个半钟头内恢复运作，有关投票站的投票会押后到12月1日。日前有50多名医护人员在理大提供急救服务时被警方拘捕。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有医护人员在警方查证时当场有提供身份证明，不理解为什么被捕，他们被拘押24小时后才获准保释。对于警方声称只要人在现场就是涉及暴动，马仲仪表示诧异。他说，当日参与急救的部分人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当中有6名医生，护士人数多过医生。马仲仪认为警方是以难以辨别身份为理由拘捕医护人员的讲法值得商榷。南韩宣布暂缓早前向日方提出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决定。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在韩日就出口政策开展对话的期间，韩方将暂停就日本限制出口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但同时表示有关协定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协定原本在明日凌晨零时起终止，日方对韩方的决定表示理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美日韩三方合作极为重要，又相信南韩会由策略性角度作出决定。但防卫上，河野太郎促请韩方应该长远确认相关决定。南韩外长康京和将会到日本名古屋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到时将会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谈。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随后2-3日云量较多，星期二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早前近住观景台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至于早前咧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嘅。咁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咧，港铁表示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大学站同埋红磡站今晚系会继续关闭。咁另外以下嘅车站咧会由晚上嘅九点起关闭，列车到时系唔停有关嘅车站嘅，包括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旺角站、东铁线嘅沙田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十一点结束。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湾仔交汇处，东隧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西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音屏。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常怡道桥底。而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深井段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近长青隧道。咁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咧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近小沥源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佢而家個一百天線咧， 可唔可以偵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佢個估計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直播室咧繼續有潘少權同埋李月華喺度嘅嗱，頭先即係講到咧點樣解決呢個事件啦，咁啊特赦係咪一個方法呢？咁但係咧喺今次嘅理大事件當中啦，頭先都提到醫護同埋係呢個記者，其實對於警方嘅處理手法咧係好有意見嘅，因為醫護咧佢哋有一批嘅義務嘅醫護咧係進入咗去理大校園啊嘛，咁但係當佢哋離開嘅時候咧，就俾警方咧係要佢哋坐咗喺地下，然之後雙手就用个索带咧反绑，咁其实呢个场景咧就惹嚟即系都好多嘅，甚至系外国嘅组织啊、团体啊嘅关注啦，亦都有医生咧喺一个即系知名嘅国际嘅医学杂志《刺针》嗰度咧系写文章嘅。咁另外记者嗰方面，即系当然过去嗰几个月喺采访嘅过程当中，亦都同警方有相当之多嘅冲突啦吓，咁亦都指警方咧系對記者有好多不合理嘅對待啦，咁但係喺嗰一日咧離開理工校園嘅時候咧，咁亦都有記者咧就話俾人搜袋啦，甚至係要佢哋跪低啊做呢啲咁樣嘅行為行徑嘅。嗱好啦，即係 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大家點睇啊？警方個處理手法點樣去處理呢個咁嘅情況或者問題咧？潘少權， 我自己覺得咧，件事去到今日咧，我覺得喺警察嘅世界裏邊咧，正如佢喺當日佢做咗之後，佢就話有好多係冇能夠出示記者證噶嘛，佢咪拘捕咗咯，冇能夠你冇佢認為你。你亦都唔能夠提供係喺醫公立或者私立醫院係有一個醫護嘅執照或者急救證書咧，佢亦都拘捕咗。 都唔係嘅。如果根據翻醫護嘅說法咧，有一啲係出示曬佢哋嘅證明文件啦，即係或者佢哋救傷資格嘅文件咧，但係都佢哋係話都遭受到警方不合理對待嘅。有啲係咪說法？ 我想講咧就係話點解佢會咁樣做咧？我嘅理解就係、其實喺過去幾個月裏邊咧。我相信喺警方里面咧，尤其啲前线嘅警察咧，佢会觉得我哋嘅记者同埋嗰啲医护咧系唔公道，呢、這个先至系，所以当佢有权去执法嗰阵时候，佢亦都唔会对你公道。嗱，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嘅一个睇法，因为喺过去几个月里面咧，其实无论喺个冲突过程里面啦，或者无论喺唔冲突嘅过程里面咧，喺警方嘅角度道里边都觉得记者咧，甚至嗰啲医护咧，系企喺示威者嗰边去针对佢哋。咁呢个咧系好大程度咧喺警方自己嘅网自己嘅即系啲群组里边流传得好，即系都比较普遍嘅现实嚟嘅。甚至建制派里边，你都睇到好多嘅言论都系针对紧呢个主题。咁所以我觉得警方喺当晚，尤其当佢能够。lock 住咗一班人要放你出嚟，然后你话你系记者嗰阵时，咪最大简单，你俾证明你系一个记者先啦，证明你系一个医护先啦。咁当然我唔认为佢呢种方法系或者呢种方式系人道嘅，即系如果当佢系已经话咗佢系记者或者系医护嘅话，首先佢冇反抗先啦，你唔需要即刻要锁咗佢先啦，你咪话逐过去搜身啦，系咪？你可以要求佢坐低或者你逐过去搜身或者逐过去搜佢嘅嘢啦。但系如果你作为一种侮辱性嘅一种挑衅啊！嘅行為咧，咁其實係值得即係批評嘅。 嗯，你要話， 我諗第一就係咧，香港嘅法律冇定義咧，乜嘢叫記者？即係所以佢話呢個唔係記者。我唔知佢憑咩去講呢一個，佢憑咩法律去講啦？咁當然你話，譬如唔同機構發出佢嘅記者證，咁呢個係個機構發出嘅記者證，唔係定義咗咧呢一個係咪記者嘛？我哋記住香港係冇一條法律話咧定義乜嘢叫記者噶嘛？咁所以我同意啊潘少權所講就係，當佢有權用盡嗰時候咧，佢可能好多不滿啊，對前線嘅記者成日覺得我哋咧係針對佢。当佢有权，当佢手上有武器嗰阵时候咧，佢会用咗嚟发泄啊！呢样嘢其实系好傻啦，因为即系记者其实系做翻自己嘅，即系你唔俾记者去监察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对差人系冇好处嘅，系更加冇好处。但系当你去有权用到尽嘅时候咧，你而家出现嘅场，无论画面好或者系国际嘅反应都好咧，其实对。警察嚟讲咧，其实又系更加个形象上更加伤嘅。 嗯，吓咁啊，补充一下啦。有线新闻咧，今日就去警察投诉课嗰个投诉嘅，就系、是、就住咧话六月以嚟咧，警方多次不合理同埋粗暴对待前线采访人员咧，作出投诉。话咧嗰个投诉咧系涉及到23名嘅前线人员嘅。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不如同大家讲另一样嘢，就系、是、解放军出嚟清理路障，大家点睇啦？ 有钟上堂啦！ 星期日就是区议会选举，今届选举第一次冇候选人自动当选，但社会运动持续，政府因应情况抛出三大条件：区选到底可唔可以如期进行？区议会嘅势力分布又会唔会从此变天？今集我哋请嚟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鹏广一起分析。 星期六 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争斗训练班。 一致時候已經係冇咗汽油噶啦，全部咧香港冇人揸車嘅，所以係咪啦就抌曬上去咧南華會嘅草地嗰度嘅。 佢係香港體育界名人， 就算係買一對釘鞋咧，嗰陣時候咧都要從歐洲咧訂翻翻嚟，有對帆布嘅已經好好啦。 佢係前香港奧委會秘書長彭聰先生， 一個運動員唔係淨係一個肌肉上發展，應該咧能夠為咧呢個社會咧盡一點力量喺呢度。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咧，有潘兆權同埋李月華喺度嘅嗱，解放軍咧去從事一啲即係其他嘅活動咧，咁啊山竹嘅時候，大家有留意過啦，山竹集港咁，佢哋就去清理一啲冧咗嘅樹木啦。嗰次就話做一啲嘅義務工作啦。咁啊喺過去嘅即係周末嘅時候咧，咁就喺九龍塘即係浸會大學、浸會醫院嗰度啊，由於有一啲嘅路障嘛，封住咗路，咁跟住就有解放軍咧係著住佢哋嘅即係一個背心咁樣咧T-shirt 啦，咁啊出到嚟咧去做一啲清理路障嘅工作。嗱，大家點睇呢一種嘅行為呢？吓，系咪即系都系想建造一个嘅形象？有啲人就话，慢慢咧令到香港市民咧都去接受咗，即系解放军嗰嘅远嘅形象。 我就觉得呢个唔系咩形象啊！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咁高调喺一个示威现场，示威仲未解决嘅，系咪嘅现场里边走咗出嚟？佢系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好有象征意义嘅。走出嚟嘅解放军里边咧，着三种唔同嘅衫，最多人着嘅系便服嘅运动装，系冇标记嘅。另外一种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雪峰，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咩特战八连， 系。 咁其实呢两队咧，其实都系属于天龙特击队下边嘅。所谓叫做，其实佢哋最重要咧系打击呢个疆独同埋曾经平复过东特嘅一个。即系东特厥嘅一个暴乱嘅，咁即系话呢批解放军咧系专对付独立嘅即系势力啊，国内，咁即系你派咗嚟香港咁高调走咗出嚟，虽然你都系执砖啫，同埋咧好短时间45分钟，佢只系行出嚟军营门口，但系成件事特区政府嗱，我唔当佢知同唔知啦。首先就唔系用基本法14条啦，系咪？佢自发走出嚟嘛，因为当公益活动啦。但出嚟一次啫，冇第二笪地方。咁其实点解会咁做呢？仲要俾你睇到佢有着呢件衫，我觉得唔系一个普通话。哎，我啱啱咁巧咧，我今日嗰件运动服洗咗，我着翻呢件。呢、這个100%喺北京嘅意图里边好清楚，就系、是、如果你香港特区政府搞唔掂，我嚟咯，就是、解放军嚟咯，好清晰噶啦。我自己觉得问题就系、是、即系合唔合理啦。我哋讨论呢件事究竟合唔合理啫，系咪？你会发觉咧就合情嘅，咁因为门口阻住啊嘛，咁佢咪执下砖咯，系咪？咁解你基本法亦都冇规定佢唔可以着便服行出嚟执嚿砖噶，系嘛？喂，你门口如果你啱啱你， 但佢成队 讲到屋企咧，你门口啲树叶啊，好似我屋企咁吹咗啲树叶， 唔系一 个两个， 冇错 啦。咁所以就系话，我就话佢系高调出嚟啊嘛，佢系有一个好明显嘅意图嘛，但系佢冇引用到基本法14或者基本法18条嘛，就是、因为你系走一个灰色地带，我系有权行出嚟啊嘛，但系佢冇带装备啊嘛，佢唔系着军服啊嘛，咁所以你又唔可以话佢，但系事实上系走紧一条钢线，好清晰向特区政府同香港人话俾我哋听，即系佢喺度咯，即系你唔好乱嚟咯。 你要话 嗱，我就觉得咧。佢唔使用咁嘅方法向特区政府表示啲乜嘅啦，即系佢要向特区政府讲咩嘢，直接话俾林郑听已经知啦，唔需要做一个咁嘅政治姿态。咁呢个政治姿态咧，咁啊当然就系我觉得就系应该系即系吓俾香港人睇噶啦咁。咁但系我又觉得睇完之后咧，又真系都好多余啊！就系咁就点咧？嗱，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唔相信咧。解放军会出嚟去平乱啊！咁哪吒嘅嘢，佢点会做啫？六四呢一个包袱到而家都未清，点解佢要喺香港度吓？即系如果真系平乱吓，有任何死伤嘅时候， 要死伤在解放军手上呢？而不是香港警察已经做了这么多个月了，他为什么要去拿这个，即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苏州市呢？我觉得他不会咯。那这个即做出来就是即有少少个吓吓你咁，咁但系香港人喺呢几个月已经吓大啦，真系再做呢啲嘢，其实就真系几冇意义咯。 跟住落嚟咧，转头想同大家倾一个议题啊，都系同我哋嘅食物安全息息相关嘅。因为有啲人就话咧，即系呢排咧就唔好去买生果，因为就话油麻地嘅果栏附近咧系放过催泪弹，咁啊担心咧啲生果咧系受到污染。咁真系有啲人有咁样嘅疑虑或者忧虑，亦都有唔少学校咧，佢哋想复课咧，但系亦都暂时未能够复课，因为要做一啲系催泪弹所影响嘅嗰一啲嘅即系化学物咧嘅一啲清洁嘅工作。咁但係究竟啲催泪弹嗰个化学成分系啲乜嘢呢？到底佢对人体造成啲咩影响呢？咁啊今个星期三啦，咁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同埋环境局局长呢黄锦星呢喺回复立法会嘅质询嘅时候呢，立法会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呢，都系冇透露到呢个化学成分系啲乜嘢嘅。咁啊陈肇始局长呢亦都话，即係如果佢系话系保证呢警方使用嘅催泪弹是安全的，亦都话咧公开催泪弹嘅成分咧会影响警方嘅部署。而黄锦星局长咧就系话，即系汽油弹燃烧液体同埋杂物咧都会释出去二恶英，但系亦都冇正面回应到咧催泪弹会唔会释出二恶英嘅呢个嘅健康问题，大家点睇？打嚟1872311啦。 叶蕴仪啊，你知唔知 about 器官捐赠嘅三个 S 系乜嘢啊？ 张伟基，你考我英文啊？你估你系英式英语萧叔叔咩？ 听住啦，器官捐赠嘅三个 S 即系 sign up、speak out 同埋 spread out。 想知我哋搞边科？下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哋会同器官捐赠宣传车去到西环皇后大道西，到时话你知啦。 仲会有歌手阿卡赵慧珊 ，so see you next Monday。 喂，你知唔知佢差妹好叻噶？ 梗系知啦！ 发你嘅财财呀，发下你嘅财财财。 咁你知唔知佢系导游嚟啊？ 我跟过佢团噶。 柴娃娃搞旅行，架巴士的导航。 咁你又知唔知佢踩单车都好劲，仲啱啱喺台湾踩咗一个圈添啊？ 咁又唔知喎。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慧恒、梁丽勤、何亨，仲有我大香，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催泪弹嘅问题，大家觉得咧，政府系咪应该要公布佢哋嘅成分咧？例如话， 其实成分冇理由即系有咩秘密唔可以公布？你惊人哋复制咗个成分去自己去做催泪弹咧，咁冇可能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政府唔知嘅话咧，其实制造商其实应该知嘅，但系成分冇理由唔讲得。你话我几多个百分比加几多个百分比再加几多个百分比啊？我呢个催泪弹个做出嚟嘅效果系点？咁呢可能就系个所谓生产商嘅生产嘅秘密，但系佢基本上个成分系唔应该唔公开咯。但系我谂我最得，即系我最觉得系另外两位局长咧，佢嗰个角色咧，我觉得系好令人遗憾。一个系环境局嘅局长，一个系呢个卫生 食卫局长， 即系佢哋嗰个角色，佢唔即系唔需要佢为警方去辩护，即系佢系应该站喺一个对公众嗰个环境啦，或者对嗰个公众嘅健康咧，嗰个角度去睇嘛。即系你公众有咁嘅疑虑嘅话，如果你真系要去帮政府嘅话，你咪去真系去抽样好，或者做啲乜嘢嘅调查。即系你真系去透过一啲科学啲嘅调查嚟到去释除公众嘅疑虑咯，而唔系咧就系话，我哋觉得好安全嘅。即系我谂你凭咩去咁讲咧？你又唔知道成分，你又唔讲。你有冇问过警察？警察有冇问过生产商？咁呢个我觉得反而系呢两个局长佢嘅角色咧，我觉得系好令人遗憾。 潘兆权点睇？ 我自己觉得咧，就你点讲咧，就你讲咩成分唔成分都好咧，其实你讲佢安全就100%系错嘅，系废话。点可能安全啫？那个系一个攻击武器，系驱散示威者噶嘛？系咪？你即系作为佢呢个局长，佢咁样讲，其实真系冇政治智慧咯。即系如果我用一个即系公关学说嚟讲，系咪？即系你话警方如果攞个警棍本身，佢系一个 即係驅散嚟講，你個警棍摳咗落去嗰下，點可能你可以話佢個係安全嘅咧？點打穿個頭啊嘛，係嘛？正如燃燒彈掟落警察嗰度，你都唔可以話佢係我即係係好普通嘅武力，唔可能係咁講。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仲跌入一個陷阱啦。譬如話，我嗰晚聽一個節目就係、是、都係自由風啦，我都話星期三晚咧。 嗯。 你就訪問咗一個大學教授啦，咁佢、就提到咧，就話如果催淚彈咧要產生二噁英咧，有兩個先決條件嘅，第一就係一個好高温，第二就燃燒時間好長，所以佢話理論上咧嗰、那個燃燒彈咧，即係如果係即係唔係催淚彈一爆咧，其實嗰個速度好快，但係個高温程度咧佢冇辦法掌握，所以冇辦法有個數據。咁但係二噁英咧就似乎咧就變成咧嗱，不管燃燒彈又好催淚彈都有機會產生二噁英，但係個問題唔係在於二噁英咁簡單，而係催淚彈嘅成分本身有好多毒素，到今日咧其實好危險嘅。譬如我琴日喺旺角，我由旺角一路行路去到油麻地去到佐敦，沿路咧基本上咧啲磚咧地下上面嘅磚咧都俾人起曬出嚟，咁而嗰度係好多催淚彈嘅，咁你可以諗下啦。嗱，我哋冇洗到地啦，最近係咪？冇落過大雨啦。咁催淚煙沉積咗啲沉澱物，係落到而家係啲泥沙泥土上面，喺度向下沉。我哋行過路過踩住，係帶咗翻屋企。其實我哋諗下，裏面有幾多毒素係喺度，我哋係唔知道嘅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更加重要嘅就係而家應該有人就係教。要教就係話，我哋點樣去預防，或者係應該未來嘅日子係應該點樣去監察政府或者警方係點樣再用呢個催淚彈？因為當好似你睇翻即係星期一晚係嘛， 嗯， 兩邊嘅催淚彈同埋燃燒彈就好似煙花咁樣係咁放，唔使錢咁樣放。 咁都唔單止係中大嗰晚， 係啦。咁你可以諗下個世界唔應該係咁樣嘅，係要有一個制止佢喺度。即係我希望呢幾日警方嘅克制咧，其實係亦都希望新任嘅警務處長咧係可以即係研究一下催淚彈其實仲有冇用咧？ 係，我都同意呢樣嘢，即係你不斷去講話催淚彈，其實就係要驅散啊，保持警察同埋嗰個 示威者嘅距離。 當你喺中大放咗成接近2000個彈啦，各類啦嚇，催淚彈最多啦。其实有咩作用呢？然之后喺理工嗰边都绝对系超过1000个，即系绝对超过。有咩作用呢？解决到个问题吗？冇解决到，只系放完晒。咁即系大大话话，而家我哋讲紧系放咗成1000000个催泪弹嘛，即系佢嘅统计。我哋五年前放 70几个 已经哇，而家系成1000000个。即系我谂你。絕對是世界紀錄啦！一個城市放咗成1000000個催淚彈是冇用的， 同埋喺好短時間之內即係放啦。咁究竟會對於我哋嘅環境造成啲咩影響呢？跟住好快咧，其實想講講高等法院咧就住緊急法同埋蒙面法嘅裁決啦。咁因為佢裁定咧就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危害公安為理由咧，利用緊急法立法係不符基本法嘅規定啦。咁另外亦都話咧係蒙面法對基本權利嘅限制咧係超乎合理所需，亦都係屬於違憲嘅。咁呢個就惹嚟咧人大法工委嘅发言人咧嘅批评，就主要系话，因为1997年2月23日咧，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咗个决定，就系审视过香港原有嘅法律，应该系都系同基本法系相适应噶啦。嗱，咁啊，今日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高等法院咧系接受咗咧政府一方申请暂缓实施令，咁就系将嗰个裁决咧暂缓咧系直到下个星期五，以容许咧系政府一方咧作出上诉嘅。点睇法治嘅影响？李如华点睇？ 系突然间又有7日嘅暂缓咧，我觉得都几混乱下。咁即系到底呢7日咧，嗰个法例系继续可以执行啦。咁警察系咪会继续拉人？系因为蒙面咧呢样嘢？我觉得有啲，我连我自己睇落我都感觉到好混乱。 其实我觉得法庭今次判咧，其实我认为有啲自相矛盾嘅。因为点解咧？嗱，我哋睇翻佢啊，佢就话咧有所谓叫紧急法咧，就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咧就叫危害，即系所谓公共利益啦、公共安全啦。第二就系国家即系紧急状态啦。咁当危害公共安全嗰阵时， 咁已經係緊急狀態啦。咁如果你覺得緊危害國家，唔係公共安全，就認為政府嘅權力過大，繞過咗立法會而立法嘅話，咁有乜理由今日你又會覺得緊急狀態？你又不去判他違憲呢？ 但我想个关键位大家是不是应该集中返呢，人大法工委发言人嗰个声明啊，就係话1997年2月23号即係睇过㗎啦。咁所以呢就应该即係法院呢冇权去裁定呢佢係違憲。 如果係咁讲嘅话呢，即係话所有嘅嘢都不可能违反基本法喎。即係而家任何你挑战政府嘅嘢佢都唔会係违反基本法，呢个冇可能㗎嘛，呢样嘢係。即如果你话咁嘅情况底下，唔单止系呢条条例啊，任何嘅你当你挑战话喂你可能系抵触咗基本法嘅，你都唔使审啦。如果因为基本法过咗嘛，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当然，我觉得人大家有权啦，到最谂，因为佢就最后决定权嘛，佢可以释法啊嘛。但我觉得最有趣嘅，如果今次法院判嘅系佢冇违宪咧，咁法庭理论上都唔判得噶噃。因为你冇权超越咗人大嘛， 其实以前都发生过呢啲例子。 咁你点可能你今日话佢违宪就唔得？如果佢话你冇违宪，咁佢得唔得咧？ 呢个系另外一个好值得思考嘅问题。今日多谢晒两位，唔该晒，拜拜。